看电视想看大的，看电影想看大的，玩游戏还想要大的。 吉米无屏电视 Z6 全高清画质，高亮度呈现，人工智能系统带来全新的影音娱乐大视野。3月16日，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带您亲临观览吉米 Z6 出色全高清体验。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更有超优惠团购专属奉上。吉米 Z6 出色不止全高清。 漫游嗨翻天，耶！ 北京时间晚上7点06分，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漫游观察员张彤同学，欢迎张彤。 啊，各位好，我是张彤，真是一年没见了、 一年没见了。 所以我觉得小美今天我来特别特别的，就是觉得有缘分，而且特别有福利。 我们刚刚相见的时候你都热泪盈眶了是吗？ 对，因为今天全是美少女。两个美少 女，是因为这个。好，那现在是女发言的阶段。 这已经不让我说话了是吧？要关话筒了已经。 收回你的这个漫游观察员的权限了。 啊，我去年已经排到6号了，你今年一下子不让就排队都不让排了吗？ 说实话，你是今年的1号漫游观察员 是吗？ 因为今年一直到3月份，我都是一直在一个人单打独斗来的。 那我想经常来就是福利的，比方说今天这种啊，我们啊有福利环节的，还是都让我来啊。 如果大家想多多看到我们的张彤同学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弹幕里面多多扣音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982这个频率，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呢在我们有视频直播的时候您就可以收到提醒了。 那么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就咱们的节目这个结束之后呢，会在我们的音视频回放，会在我们的这个 B 站上啊，也就是漫游嗨翻天，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账号上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看到我们的视频回放了。 是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就是资深造型师骨头。来，骨头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骨头。 还有我们旁边的这个特别可爱的 coser 孩，欢迎小孩。 发现两个人的名字对调了一下。 对，两个人名字对调一下。小布老师可以帮忙稍微改一下哈。小孩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孩。 你知道吗，我今天看到小孩的第一印象就是哇塞，为什么妹子素颜也可以这么可爱。 是啊，我觉得而且 那个脸的大小大概就是我一半。 是脸巴掌脸。 你还是的，我自己谦虚一下就好了。 是啊， 你居然， 我必须要肯定，因为他们俩是美少，你是女嘛，今天这个担当 你要走了，你跟两位美少块吗？ 不要不要，因为今天这个妆容这个话题你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 是的。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聊化妆这个话题。大家知道吗，就是这两天北京的气温是有一些回升，尤其是昨天的气温已经到了15度，就是你看三里屯里面的时尚潮人们，好多妹子都已经开始穿那个薄薄的丝袜，然后可以露出来他们的大 长腿 了。所以春天到了，很多女孩也希望能够以一个崭新的姿态迎接新的一年。那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要从头来改变，就是从头做起嘛。 是， 所以在妆容上也会想要去追求一些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适合春天的妆容。但是我们又是一档动漫游戏节目，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春季妆容还要和二次元的元素结合起来。怎么样，骨头是不是给你出了一个难题？ 有没有？ 骨头笑了。 还好吧，还好吧。春天嘛，春天就是粉粉嫩嫩的，这个很棒，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是，因为我觉得春天的这个妆面吧，我觉得小美今天的这个妆面就感觉很有春天的气息，感觉粉嫩的感觉。 真的、 啊？是，终于夸你一次了啊！ 是，那导播老师给我一个特写镜头好不好？你看、啊 粉粉的 啊，就我今天这个妆呢，确实也想努力画出春天，就是生如夏花， 生如夏花。 这个春花灿烂的感觉，但是不知道在骨头大大的眼里看来，你觉得我今天这个妆容适合春天吗？ 小美坚强哦， 我也很坚强。 那 我们今天小孩作为正面的教材，那有正面教材就一定有反面的例子，所以我就勉为其难做一下反面教材好了。 那我就直说了，我不跟你客气了。 好的， 还是稍微的。就是他的有点玻璃心吧、 我跟你说咱们小美特别白呀、而且画的都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你要注意，就是到了春天嘛，都像花一样，然后春有花色，对不对？你的脸上一定要多涂一点腮红，我觉得这样让你气色看起来好一点。 所以腮红的力度还是欠一些的。 对，因为这么看着你好像就是日常嘛，感觉日常妆不需要打太重的腮红，所以我感觉你的腮红应该还是少一点，就是欠点。 那其他方面呢？比如说眼妆啊什么的。 眼妆你可以适当的加一些，就是桃红色呀、粉色呀，就是还有一些像就是春天的颜色嘛。 就是春天可能大家真的会想到粉色系。 是啊，桃花多漂亮啊。 是啊，桃花啊樱花啊都会给大家一种特别清新的粉粉嫩嫩的感觉。 是， 也特别符合我少女的定位 啊、算承认吧。不然的话连六号都没了。 是的。如果大家想看到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视频直播呢，也不妨来打开漫游汉翻天的 B 站直播账号，因为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们的小孩和骨头大大要给大家示范一个正面教材了，就是示范一个适合春天化的二次元的妆容，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 是，那么今天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漫游汉翻天的在 B 站上的账号呢，来随时跟我们进行弹幕的互动。因为今天我觉得肯定啊，我们的骨头在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哈，随时来发过来，我们的骨头都会跟你进行互动。 是的，我们会随机挑选一些比较有价值的问题来和我们的小孩还有骨头大大来交流哈。 是的， 我看我们弹幕当中大家也说了，就是刚才我说已经有很多漂亮的女孩还是穿上丝袜去逛街了。他们说，男生其实也可以穿丝袜。那对这个话题，张通，你穿过丝袜上街吗？ 我喝过丝袜奶茶。回答完毕。 这个回答非常棒。 已经不知道怎么答。 是的，是的，所以我很期待啊，就是这个男生怎么能把丝袜穿出不一样的感觉？但我想，他指的丝袜是不是那种丝质的袜子，而不是我们想的那种女生丝袜的丝袜？ 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袜子的穿搭，可能现在我开始穿这个稍微的九分或七分的裤子，会搭一个稍微长一点、颜色稍微鲜艳一点的这个袜子，然后穿一个低帮鞋。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男生，我觉得其实今天我觉得骨头还可以给男生一些小小的建议， 比如说送化妆品的时候是吗？ 送化妆品包括发型，我觉得包括男生，我觉得可以简单的比如说眉毛啊遮瑕什么的，我觉得也可以有一些小小的这个 知道 是的感觉。因为春天嘛都要新的面貌，面 是就新鲜的感觉，所以我们这期节目也可以，如果时间充足的话，留下一小部分来解答一下男生的疑惑。 哎，相信估计小美不会给我时间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漫游汉翻天的 QQ 应援群啊，群号是56755-6693。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也不妨加入我们的漫游团，进群来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13，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根号大叔， 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各位好，我是张彤。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我们的非常美丽的美少女的嘉宾啊，他们分别是我们的对女不要说话 好好好 我们的资深造型师骨头，还有我们今天的模特美女小孩，再次欢迎二位。 欢迎二位，再给大家打个招呼吧，把我们的话筒拿起来。 嗨，大家好，我是骨头。 小孩。 Hello， 大家好，我是孩。 那咱们就闲言少叙，直接切入正题，好不好？ 好。 刚才其实骨头在评价我的妆容的时候，已经点出来了一些春季妆容的要点。 是。 那不妨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春天我们要突出妆面的哪几个特点呢？骨头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这样的，经过了一个冬天了，然后大家的妆容都比较浓重，而且都喜欢涂一些比较大红色的唇彩。到现在呢，到春天了，开春了，然后一些就是这个时候要用一些粉嫩的颜色，像唇彩的颜色，有的时候比如说口红大家都喜欢厚涂嘛，到了冬天希望让自己的脸上颜色多一点，但是这个时候到了春天可能需要你不用涂的那么重，需要水嘟嘟一点，而且到了春天的时候眼影的颜色也是，然后冬天大家可能会用一些浓重一点，像大红色也有过，其实就深红色，然后 眼影吗？ 有，真的有。 我觉得大红色的眼影应该挺难 hold 住的吧。 对啊，气场很强吧。 这个得看你的那个妆容，比如说你要涂一个特别重的口红，那你的眼妆如果淡了，可能其实也不是特别的搭，就看你是什么场合了嘛，也是。不过这个时候就是大家还是用多的还是大地色，就是带颜色的可能都比较少， 就是百搭色， 对对对， 色系的， 对，到但是。对，但是到了春天可能你可以用一些像珠光的，就是珠光白，然后稍微米白色一点，这种珠光的颜色和粉色搭一些都可以的。就如还有就是除了这些颜色，可能眼线也不用画的那么浓了，就注意你的眼妆就是浓淡度配合好就可以了。 那我来用四个字总结一下，就是轻薄透粉。 哎呀 ，great 呀、啊！这个总结很精辟的， 对对对， 震惊四座。 是啊， 没毛病了， 有掌声的啊。 是的，那个把话筒交给我们的小孩哈，小孩其实是第一次来做客漫游嗨翻天的节目。 对， 那其实平常也会去出一些 cosplay 的作品。那不知道你平常会不会经常给自己化妆？ 就是有的时候会给自己化一些，在参加活动的时候会用到。 那自己一般来说要是化一个妆去日常出街的话，会选择什么样子的妆容，什么风格的？ 就是我比较喜欢那种就是看起来很透亮的，就是让你感觉非常有光彩的那种，然后比较显气色的那种妆。 就是比较水润，比较显气色。那感觉小孩应该是每天都在过春天吧。 是，我觉得他特别适合 春天的妆容，好像还是 对， 就是挺符合这个特点的，是不是？ 对。我觉得就整体来说跟他给我的感觉，因为一开始觉得他的名字和本人感觉有反差，然后他这个妆容跟他本人的感觉，我觉得作为一个男生的立场，我觉得很搭。很能就是很惊艳吧，我觉得走在路上一股清流。 是的。而且我们看就是小孩为了配合我们节目效果，今天真的是全素颜， 是的， 全素颜来的，可以看到皮肤是非常的好。 是， 那我们的骨头不妨先来分析一下我们小孩模特他的脸部五官的一个特点。 这是这样的，就是还 得罪人的 就是得罪人的都我来。是这样的，还就是脸非常小，而且皮肤非常好， 非常 就是特别白。然后呢，他就是怎么说呢？到了春天可能都是有一些缺水的嘛。但是它其实还好，因为一般到了换季，到了春季，就是冬天换春季的时候，干到起皮，还有就是最后可能除了起皮还会泛红，我就有这些烦恼，但是还没有，还脸上就也不会起皮，然后皮肤也很好，很白。它的五官比例呢，就是整张脸。对，整张脸来说，就是三庭五眼来说，其实还算是标准的，就是 还算是。 对， 我看着他们俩眼睛交流。 因为是这样的，三庭五眼如果就是真正特别标准的那种，就是都是明星级别的了，而且不标准也不是不美。所以说他的中庭其实比他的上庭和下庭都稍微宽一点，因为他的鼻子很挺。 我也是中庭最长。 对，他的鼻子很挺，然后还有他的就是 就是鼻尖长得特别好看、嗯、鼻尖长得特别好看，然后就是很好画、嗯、这类的就是脸型、嗯、但是还是单眼皮、嗯、 其实单眼皮很多女孩都会因为自己是单眼皮而苦恼，觉得可能在化妆上面就比如吃眼线呀吃眼影，或者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展现出眼睛的神采，不知道小孩平常会有这样的苦恼吗？ 会，就是因为你闭眼的时候画的眼线是这个样子、嗯、但是一睁眼它可能就被没了， 消失了、 嗯、就没了，就特别特别难受。 嗯，那平常主要是依靠双眼皮胶来改善单眼皮的问题吗？还是用什么样的方法？ 不是，就是我自己有一个很独特的方法，就是我会用到那个假睫毛硬梗的，嗯，它会直接把我的眼皮撑起来，就是撑得很自然，哇，对，撑成双眼皮，然后撑得特别特别自然，我觉得要比贴一些什么 双眼皮贴 或者胶水更好看一些。嗯， 用假睫毛巧妙的把眼睛起到放大的效果，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多妹子可以去学一下哈。那不知道今天骨头要给小孩打造眼妆的话，你打算用什么方式来去这个使眼睛看起来比较有神采，去放大眼睛呢？ 因为我也是准备了硬梗睫毛、嗯、想给他走这个硬梗睫毛的那个这个路子，让他把他的双眼皮支起来、嗯、然后就是这样的，因为硬梗睫毛有很多的睫毛都稍微的重一点、嗯、所以我准备的那个睫毛呢稍微的来说其实画完了之后看起来没有那么的夸张、嗯、就是可以适合日常妆、嗯、看起来又很萌萌的，然后很适合二次元妹子日常来画。 嗯，所以通过睫毛也可以起到那种二次元的效果。 对， 就好像是打破了次元壁，好像是动画当中的美少女，哎，从屏幕当中走了出来， 感觉一举多得。哎， 是的， 又可以不贴胶了，然后眼睛又变大了、嗯、对不对啊、哦？我觉得挺厉害的， 你决定试一试是吗？ 哦，那就不用了。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话不多说、嗯、现在开始行动起来好不好？ 好的，哎，非常期待。 那首先第一步应该是 是这样，我先给他打个底，因为今天真的特别素。对，隔离已经打过了，然后我直接给他打底，然后大家可能就是可以注意一下我的手法、嗯、就是这个等于说算是个现场教学了。嗯，来吧，帮我举、嗯、 好，千年一遇的机会哈、啊、 是 看一下， 我用的这个粉底是就是一个日本的牌子。嗯，然后这个牌子其实用的还蛮多的。嗯，就像比如说海这样的皮肤，嗯，可能不需要那么厚的粉底， 就轻轻的打一层。 对，轻轻的打一层，因为它的皮肤就是不用特别的需要遮瑕， 真的不需要修饰。因为我开始以为小孩来的时候是带着底妆的、嗯、结果是没有。 对，我觉得有一种 震惊了， 特时尚 带滤镜哈、啊、自带滤镜的感觉。 对，这对我们 很干净。 对、嗯、这对我们化上镜妆还需要去用那种填补毛孔的东西的人来说真的是暴击、啊、你知道吗、啊、这人和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我还需要去填补毛孔，但是呢真的 是 零 肤质嘛、 嗯、 肤质这个其实和就是平时护肤也是有关系的。 关系， 比如说小美的那个，你不是毛孔大吗？那对啊， 对，圈一下，怎么就 就是 毛孔大， 就是需要填毛孔吧，填补毛孔，但是不能说是毛孔大，就是嗯，如果是需要这些的话，可以通过保养，然后让它就是。嗯，让他皮肤达到一个特别好的状态。 嗯，哦，像我们骨头大大这个在展示打底的过程中，给大家讲一个我毛孔为什么会变大的悲惨的小故事，好不好？ 要配二泉音乐吗 ？Music， 来 ，Stop。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作为女孩子都是爱美的、嗯、对这个皮肤清洁要求也是非常高的、嗯、当时呢我也是看了很多这个美妆博主的种草嘛，就入手了一台蒸汽的蒸脸机、啊、然后每天都蒸脸蒸脸蒸脸，你蒸脸的时候毛孔自然因为受热就会 放大，对， 然后你的毛孔就张开了， 就 但是呢我只做到了让毛孔张开这一步，却没做到让毛孔再收回去的。 你毛孔够懒的呀。 所以就感觉啊，就那个时候洗脸刷配上蒸脸仪、嗯、天天用，那一段时间感觉肉眼可见的毛孔就粗大了起来。 是，可是我现在看不也没有这个问题，是现在你又注意了，然后 现在比可能最严重的那个时候稍微好一些，但是已经不如最开始的毛孔那么的顺滑了。 哎、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哎，小美，比如说你现在觉得是这样，我觉得你可以用冰敷呀。嗯，现在有很多美容仪器，就是 都带冷敷功能的、 对，冷敷功能 确实这些可以很好的让你的毛孔再收缩回去， 镇定啊什么的作用。 因为就是因为蒸脸就需要20分钟嘛，你可能20分钟之后你就想干点别的，然后就整张脸就不管了， 嗯， 结果毛孔就一直处于张开的状态。 是你缩我呀，你怎么忘了缩我呀？你让我再缩，我再也缩不回去了。 看我们现在小孩的打底工作是不是基本上快完成了？ 我感觉就是可能肤色更均匀了，我这是我直观的感觉，就肤色上它因为本身就很白， 对， 嗯， 只是再去让它变得更加均匀一些， 对， 均匀一下肤色。 其实小孩的皮肤颜色，我觉得是那种白里透着一点红的，是不是？ 嗯， 还是我们 粉粉的 少女感， 对，少女感。我们上半场时间还有4分钟，我们大概能进行到哪一步？是不是还可以再进行一个步骤？ 嗯，就下一步我可以。可能4分钟我可以帮你们就是做到轮廓呀，然后腮红啊，这样。 嗯，感觉这是一个速度战呢。 现在用的是定妆的 定妆的散粉，对。 而且大家不要小看定妆这一步，它真的可以帮助你的妆容更加持久，而且也可以让你的毛孔看起来更细。 哦， 嗯， 就是零瑕肌是吗？ 对，零瑕肌，剥了壳 鸡蛋，就是看得出来这个粉一压上去之后。嗯，然后就是立马不一样了。 哎，是我感觉有种磨砂的感觉， 对，有一股雾面的感觉， 雾面的感觉。 对，如果你们就是喜欢那种有光泽感的皮肤，比如说像海皮肤挺好的， 嗯， 然后它可以就是用定妆喷雾 啊， 这样就可以让你的肤质看起来特别好。然后是那种， 我一直不敢用定妆喷雾，这个难道不会喷起来就会让你的皮肤感觉，嗯，就首先底妆花掉，其次感觉有点油油的吗？ 对，因为如果是底妆花掉的话，你肯定就是太着急了，要等它稍微的等一会儿， 嗯， 等它那个定妆喷雾吸收进去， 嗯， 然后再就是再做下面的一步。 我们张彤同学是不是现在已经有处于有点懵的蒙圈的状态？ 对对对，原来就这么多步骤呢，就是光是打个底啊。 哎，我觉得我化妆的时候打底占据我化妆时间的很大一部分 啊。难道 其实你画眼线、涂睫毛都很快，但是打底那真的是很麻烦的 一件事情。需要细致一点是吗？ 先涂一个什么隔离霜，然后打一层底，然后再遮一遮瑕，最后再上一层散粉。这个时候 至少4个步骤。 对，时间就在不知不觉中流逝了。 嗯， 所以有的时候跟女孩子约会啊，女孩子迟到也稍微体谅一下，是 这回懂了。 虽然时间观念很重要，但是女孩子化妆也很辛苦的。 是，看了本期节目之后，广大男性同胞就已经明白了。 嗯，就是互相理解是吧？ 嗯， 彤彤在向谁打招呼啊？ 来，我向我们的场外的粉丝，我们的观众啊，大家都来支持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啊！ 是，看看大家有说什么？大家在弹幕当中说， 嗯， 化妆真的是女生与生俱来的技能。 这个男生我觉得真的很难学得来，因为我之前也是为了说上镜啊，要 自学化妆 遮瑕，因为我有点熬夜就黑。 你也毛孔大？ 对，就堵住了，没什么话可说了。 我们同属天涯沦落人， 互相 没关系， 互相对一对。 是的，互相对一对。 嗯，我觉得今天小孩特，你说怎么觉得这么乖哈、啊？一直被画，然后今天还素颜，然后还一直举着画， 一直被画，就好像被画是受罪一样，你知道吗？ 我觉得被画很受罪啊。你就坐着要静止不动。 哎，确实，你看，就男生来说，他们经常涂唇膏都会觉得嘴唇呼的，就呼上了一层 厚 厚的， 对对对，对， 厚重的感觉。 如果再有点味道的话，我就觉得，哎呦，嗯，今天都影响食欲了 啊，影响食欲。 对， 果然什么都可以和美食挂钩啊。对于我们张鹏同学来说， 是是是，这个脸上长肉不是没白长的。 嗯，他现在这一步是什么？ 现在这一步是打一些珠光的高光，今年特别流行。 嗯，小孩可以把话筒稍微离。 对。 还有要求啊， 就是我特别乖的话筒支架， 是人形支架。 对，就是我们就是今年其实还蛮流行，就是珠光的，高光的，就是为了打在脸上，让脸色看起来更有光泽， 这就是小孩追求的那种光泽感。 对，稍微对，就是让脸看起来皮肤特别好。 嗯， 然后就是稍微涂一些这个高光之后，然后其实就可以稍微打一些腮红了。 嗯， 就是可爱系一点的可以横着打。 嗯， 如果就是像就是因为像孩这样的脸型好的就可以横着打，不会显得脸很宽。 那像我这样的呢？ 嗯， 就脸比较大的。 是这样，就 没有，脸很小， 就是看你他的颧骨，就是 来看它这边， 嗯， 对，是这样的一个，就是颧骨在这里， 苹果肌还是挺饱满的，是吧？ 对，这里、嗯、一笑起来这里，然后、嗯、来往那边转一点， 嗯， 这里。从那个发际线这里往前扫， 嗯，所以大概的手法是这样。那具体的操作方法我们下半场再跟大家来讲。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29，那我们一小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嗯， 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彤。还是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我们 的 资深造型师骨头，还有我们的模特小孩，欢迎二位。 欢迎二位。嗯，是的，同时呢也非常欢迎大家来通过我们这个982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是的，这个粉粉的。 粉粉的这个牌子哈，还有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依然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非常欢迎大家来通过弹幕和我们互动交流。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就是适合春日的二次元的妆容。那在上半场的时段呢，我们的化妆师骨头已经把我们的小孩的 底妆 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大家可以看一看最后的效果哈。 气色提上去了。 对， 嗯。 气色提上去了，但是我模特本身底子也非常的好，是不是？ 是， 嗯， 我上半场一直在夸， 下半场 继续夸，嗯，还是 刚才提到了腮红的这个话题，然后提到了其实脸比较小的话， 嗯， 又想突出可爱感，可以横着来扫腮红，是不是？ 对的， 嗯，那我们的骨头可以现在开始了。 好， 小孩平常打腮红都是喜欢打在什么位置啊？ 就是打在苹果肌上面， 苹果肌 其实还是对， 嗯。什么很流行的宿醉妆啊什么的没有尝试一下吗？ 没有，因为我的苹果肌那个部分还是蛮泛红的， 嗯， 我也不太敢，就万一变成了高原红， 就不太敢扩大红色的面积以及加深红色的程度，是吧？ 对，就是如果我很容易就是受热受冷，然后就会变红， 嗯， 然后就太可怕了，那就， 嗯。 所以你看，就是美人也会有烦恼。 是这个手法，我其实看着就有点，就是感觉好不觉名利啊，对，感觉好厉害的样子啊。嗯、 这叫什么手法？ 倒着刷腮红。 倒着刷腮红。我想到了， 莫强。 你怎么一下把我们的这个那么有浪漫气息的刷腮红的方法， 我们刷粉墙漆好吗？ 好的好的，看这个腮红现在已经 打好了， 嗯，打好了， 嗯，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打在的位置其实可以在你的黑色的眼球的正下方一点，嗯，然后连一点你的苹果肌的最高处，嗯，然后这个区域有一点就可以了，然后颜色可以稍微的浓一点点，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为了显得气色好，然后稍微打得重一点， 嗯， 如果你不小心打腮红打多了， 嗯， 那就很简单了， 用手蹭， 再拿出你那块高高光 啊，再往上补， 对，珠光的高光，然后稍微蘸一些，然后在它的那个腮红处，嗯，然后再扫一下， 嗯， 然后它就是又亮了起来，你可以 是的 可以看一下， 嗯，大家可以看一下， 已经很亮了，对， 是的，非常有光泽的感觉，而且粉粉嫩嫩的。哎，那我想问问骨头啊，有没有不适合画浓重腮红的人呢？ 有啊，特别有，就是如果这个人的皮肤就是整张脸的颜色它都是泛红的， 嗯， 那他就不太适合涂，就是腮红涂得特别浓， 嗯， 因为他本来这种皮肤已经是就是有些过敏了， 嗯， 过敏肤质了，他再涂腮红的时候就会很 加重， 对对对，而且有的时候可能自己化妆的时候底妆打不好，然后再打这个腮红，嗯，你首先你打底的时候要用绿色把红色遮下去，然后你再打完底，然后再打腮红，这就很麻烦。 这在男生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吧？ 是， 先用绿色把脸上的红打下去，然后再在上面自己加一层红，这种操作 段子。 嗯，这也是男生不能理解女生， 对啊，就是裸妆我以为就是不化妆， 是， 对，所以就是但是是其实是化妆，然后显得是没化妆， 对， 就这就是有点矛盾啊，其实就 对， 嗯， 而且我觉得所谓的裸妆真的很难化， 嗯，是， 就是又想让你看起来好看但是又不显妆感，嗯， 哎， 这种手法有没有什么要领呢？请教一下我们的骨头和小孩。 就是裸妆呀，裸妆这个概念其实怎么说呢，大家以为可能裸妆就是化得淡一点或者不化妆就裸妆了， 嗯， 其实裸妆的时候可能就是和普通的一些就是化得浓重的那种化妆手法手法不太一样， 嗯， 就是让妆面更自然，像眼线啊只画内眼线然后不画外眼线， 嗯， 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刷一刷睫毛啊不选择贴睫毛了， 嗯， 加一加这样的，还有就是画的手法都非常的轻薄但是它还是画了的， 嗯， 该有的步骤一个没少，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对， 嗯，看我们刚才是在打眼影吗？给眼部打底吧。 对我在用一个粉色系的一个眼影盘给它打，嗯，先拿一个肉粉色的给他的眼皮打个底， 嗯， 然后再用一个稍微珠光一点的颜色， 嗯， 给他眼头这里提亮。 其实小孩的眼部皮肤看起来还是挺薄的那种，如果说有些妹子她的眼睛会肿肿的，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去打造眼影呢？ 其实眼皮肿的话用粉色会有点显肿， 嗯， 大家可能都会对这个有就是 会比较介意， 对对对， 嗯， 那这个时候你就是可以就是很简单了，上半个眼皮你用大地色，下半个眼皮在眼角的地方可以扫一些红然后粉粉的， 嗯， 然后你的下眼影一些粉色可以和你的腮红连在一起，就很自然，它就不会显得上面肿了，它下面就会粉粉的， 就是我们把少女感移到了下眼皮上， 对， 但是上眼皮反而用的是比较百搭的比较显眼睛深邃的大地色， 对， 嗯，这是一个窍门。非常感谢我们乔宁和小杨同学的辣条，谢谢。 嗯， 好，我们继续看我们骨头来给小孩打造这个眼妆哈。可以看到其实好像我们小孩的这个整个眼部的眼影还是算清淡系的， 对，因为到了夏天， 嗯， 到了春天嘛， 嗯， 对，然后会就是需要显得你轻薄透一点点， 嗯， 好多就是好多妹子也经常问我问题，就说哎骨头我的那个眼影画不好怎么办，嗯，最好办了用手呀， 用手涂手是最好的化妆刷， 但是手就按上去不会说一下子按在一个地方那就那某一个地方浓了其他地方没有了， 不会啊，不会啊，嗯，就是你可以对你可以拿刷子， 哦， 对你一般像刷子晕染不好像周围的一些就是眼眶周围晕染不好的那个眼影的部位你就可以用手去稍微蹭开一些， 嗯， 像我 眼影主要还是 但我就属于万能的金手指，就是腮红多了手蹭一蹭，眼影多了手蹭一蹭， 所以 你每次化妆都要洗好多遍手。 所以今天骨头说你这个眼影还有这个腮红部分该提升提升， 嗯， 是不是还是跟这个手还是没有刷的好使？ 嗯， 这个 刷的好使的， 但是我觉得 受到了暴击， 手的话会比刷子更服帖吧。 对，有的人用不好刷子的那个点也是因为刷子有的时候沾完粉再沾到眼睛上去的时候 容易飞粉， 容易飞粉，然后就突然有一块特别浓，有一块特别重，所以他们就不太能把握那个度。来，往正前方看一下，对，往上看，就你要掌握好刷子的用法就可以了。 小孩一般来说是用刷子还是用手来？ 我一般还是用刷子。 嗯，用刷子， 因为手这个吧，就是你蹭完它， 嗯， 你可能忘记了，再一抹就 明白， 无法挽回了。 明白， 我现在已经感觉有一种就是背景变成粉嫩系的感觉了。 对， 春风拂过吗？ 是， 所以粉色真的是可以立马让你有一种少女感，有一种二次元感的颜色。 对， 你看动漫当中的女主角也都是粉粉嫩嫩的， 是，就是这种粉蓝色的衣服我觉得也非常有少女感，所以今天从服装上就已经有那种春天 对 春风。 我们小孩穿的这个算是什么淡淡的薄荷绿， 这个还特意找了一件带花的， 特意找了一件有春天感觉。 对，然后 我是色盲吗？ 色盲要花开了。 哎，那我在想，我们冬天如果要做女王系御姐系妆容的话，小孩打算穿什么样的衣服？ 哇，女王御姐， 你可以想一年哦， 一直想到冬天， 你可以想到冬天，所以也留一个扣哈，也留一个悬念给大家，看看我们冬天小孩如何演绎。御姐女王风 是那个时候发现小美这个妆容还是这样，还是没有变化。 其实我一年四季都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变化真的不大，跟去年还是那么青春靓丽。好了， 你是感受到我的电波 对 射向了你，是 感觉有点刺。 那我们把镜头切回给我们的骨头和小孩哈。 嗯， 现在两个人真的十分焦灼的进行一个重要的步骤，可以看到 眼线吗？ 我们在私下谈话， 暗中观察， 暗中观察。 我再给他画一条内眼线， 内眼线， 对，因为 最痛苦的化妆步骤。 对，其实来往下看一点，其实可能看不太出来的地方。对， 比较自然啊。 内眼线就是在你的睫毛根部，用眼线笔把它涂满，感觉就是从视觉上会让你的眼睛更加有神，但又不会像外眼线那么的夸张。 哎，所以这也是一个就是眼睛有神，但是不至于过浓的一个方法啊。 对，内眼线，而且对于单眼皮的妹子来说，我觉得内眼线也是很实用的，因为画外眼线的话，经常会像小孩刚才说的，闭着眼的时候感觉画得很好，但是一睁眼感觉眼线被吃掉了。 你去哪儿了？ 所以这个眼妆还是可以待会儿用睫毛来做调整， 哎， 来做这种放大的调整。 所以我非常期待这个环节，就是一下子就感觉眼睛啊放电的倍数要增加。 是，哎呀，好想用那个再整一套化妆品给我们的张彤同学做两波。 你会发觉无济于事的，怎么就都是没有用的。 你再也不来了， 是 吗？ 有了这个步骤之后，可能六号、五号、四号慢慢都没了， 都没了， 只剩你自己一个。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到3月11号为止，我漫游咖啡店还没有漫游观察员？ 因为大家都拒绝了这期主题，是吗？ 对，大家都拒绝了我， 都拒绝了你，所以以后这种话题。只要是 让你来了， 对，让我看的是可以的，就是我自己来的就算了。 不要偷偷回家去试验哦。 哦，这个是应该是不会的。 其实我觉得男生因为有的时候由于工作需要，也确实需要化上镜妆。 对，因为我们可视化，我觉得其实对颜值还是有要求的。 对呀、啊， 就是顶着大黑眼圈，其实也对大家不太尊重。 所以下回来一个裸妆呗。 啊，裸妆就不化妆是吧？ 真的裸妆来是吧？ 现场卸妆。 对，现场卸妆，我觉得这个环节会很刺激。 有点刺激，可能年终可以策划一下。 就是年终策划一个。 然后大家就发现只有小美一个人来，大家都不来了。 而且我自从来了一次，自从展示过现场卸妆， 真的策划过。 没有，我说如果策划一期现场卸妆，可能也是我的最后一期节目。 对对对，我希望、 啊、你还对， 希望在这之前 到底是哪一边的人。 我希望看别人卸妆。 看我们现在这个内眼线已经画好了。现在是要进行什么？ 贴睫毛。 贴睫毛。 哎， 对，这个就可以让我的眼睛 瞬间放大 N 倍啊， 变成双眼皮。 双眼皮， 但是你别说，就是单眼皮的妹子会显小，哎，就年纪上会显得特别的纯真。 是，大眼睛也是了，也有减龄作用。主要是长得美了，你们几个 就两位美少和一位女嘛。 对，女。 这个梗今天是过不去了，是吧？ 是。 好，看我们现在开始。 贴睫毛也一定是要有技巧的，如果贴的不好，它就是不够翘。 嗯。 然后还有可能就是贴到翻起来。 那怎么贴才是比较稳妥的办法呢？ 你把它就是找好一个角度之后，然后就是就着这个角度放进去。 嗯。 放进去之后，然后再调整前后。 也就是沿着睫毛根部先贴上，然后再慢慢调整，是吧？ 对，来，抬睁眼。 嗯。 下 所以现在是进行微调、 对，这个环节是需要很耐心，然后包括就是那个需要经验啊。 而且有很多人会在说我贴假睫毛的话，可能在出去就出门的时候，如果睫毛的根部翘起来就会很尴尬。 嗯， 所以很多妹子就拒绝贴假睫毛。那像这种睫毛翘起来的尴尬情形，有没有办法让它避免出现呢？ 是翘起来还是就是睫毛开了？ 就是睫毛开了。 睫毛开了，这个时候其实就跟你上胶的位置，还有你贴的位置，它有一些关系。 嗯， 就比如说睫毛开了，这个时候你的化妆包里，出门的包里就应该带着一个，就是去 一个小的胶， 对，带个小的胶， 对， 然后为了时常的补一补它。 这时候可能有的男朋友发现，哎，脸上怎么有一个毛毛虫，直接给揭下来了。 你让我想起来了，在某综艺节目里面， 结 石，出现了一个尴尬， 就是在哭的时候， 可爱 别人是擦泪滚，就给揭下来 了，撕假睫毛哈。 现在，我觉得这个过程的确，你看，我觉得好像比底妆好像更考验功力啊。 哎，可以看到两个眼睛有明显的变化。 对，眼睛好有神。现在 就是明显贴了假睫毛的那边会不一样。 对，但是我觉得不会过浓，不会觉得呀，瞬间觉得 很自然的。 对对对，是自然的。 所以这个在假睫毛的挑选上也要注意，就不要选择那种特别的夸张的假睫毛。 不要那种就是十公分的那种，是吧？ 十公分的假睫毛，我只听说过十公分的高跟鞋， 十公分的假睫毛。 那如果我们小孩戴十公分假睫毛，那可能假睫毛的尾端现在已经扫到我们骨头的脸上了。 你估计戴了个 瀑布 吧？眼睫毛戴了个假发。 注意你的笑点。好，我们现在进行另外一个眼睛的妆容打造。就是屏气凝神的时候， 我觉得现在侧面开始拍照就已经能拍出很美的照片了。 哎，真的，就是假睫毛会让女生的侧颜变得更加立体， 是那更像动漫里的角色了吗？ 哎，没错，可以让这假睫毛稍微干透一点。所以这个胶水也一定要注意粘牢，才不会在外面出现尴尬的场景。 特别棒。 好的，可以小孩给大家一个正面啊，我们来看看贴完假睫毛之后是不是眼睛感觉瞬间就放大，瞬间有神。 这是当然的。哇， 但是又不会觉得很不自然，就不会觉得这个人是浓妆艳抹。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既适合春天又适合动漫的话，我想可能会有点偏重一点。 动漫其实大家很多会觉得cosplay 的妆容， 对， 就是动漫的妆容。但 cosplay 的妆容你要符合你所 cos 的那个人物的形象和气质，所以很多时候会用到一些比较夸张的眼线画法，甚至双眼皮都直接用眼线笔画出来一条。 哦，我见过 假霜。 对，假霜。但是像我们今天讲的其实还是比较适合日常出街去做的一个妆容，所以要求的是什么？清新可爱但是又比较自然。 你这个总结又精辟了，再次给你鼓掌。 是我总结的第一个是什么来着？薄、轻、透、粉。 对，你说你总结的这么好，怎么画的 就这样了呢？ 谁说的？小美画的挺好的，就是她画的特别的淡。 骨头，你不要忘了你开始说的话啊。 为了保持友谊，所以 对。 好， 女生的友情啊， 塑料姐妹情， 最后还是要维护一下。 对，还是要维护一下女生的友情。 是，下期就骨头说，我们下期的主题就是给小美卸妆。 不用，没有，我自己来。 拿一个蒸脸机。 拿一蒸脸机蒸一蒸， 你要看看这个毛孔都究竟有多大。 看我，就发我脸上就是一个洞，是吧？ 好了，然后现在是在。 现在是在画下眼， 对，用深一点的同色系眼影，然后拿它当下眼线给它扫一下。 哎，现在我们节目还有大概8分钟左右，可以完成这个妆面吗？ 没问题， 没问题。 嗯， 其实上面就很快了， 好快。 是不是？ 嗯，因为我其实手蛮快的。 嗯， 对。像我一般化妆得1个小时左右 啊。 一个小时还是算挺长时间了。 对，大部分都是在填毛孔。 张彤同学， 今天这个笑点， 你的措辞， 今天笑点一旦起来就下不去了。 哎，你今天对人对得很开心啊。 对啊，就特别是对你嘛，女嘛，对女。 啊，你 有 三 美少就不要对了。 对， 嗯。 眼头这是要加一些什么样的？ 就是稍微 修饰 亮一点的珠光色嘛，就是不要太亮。有的人把那个。就是底下的那个珠光，然后他的眼影挑不好，巨亮，然后那个颜色画完了之后，就感觉眼睛那里 光， 对，在反光， 吓得我赶紧蹭了一下我的眼睛下面， 就是因为就是跟你挑的眼影有关系嘛。 嗯，我就是有一支卧蚕笔，我用了它1年多了， 然后我 不管什么样的妆容都是眼睛下面。 我可以通过小美的卧蚕照镜子， 但是卧蚕确实 照了， 太好看了，会显得眼睛特别大。 我记得前2年的时候，真的有一段时间非常流行卧蚕，而且非常流行很夸张的卧蚕，甚至有一些女孩会去做一些微整，她们专门就是在卧蚕的部分去进行一些填充。 嗯， 会让自己显得这个眼睛更有效益。 是， 嗯， 我因为有眼袋，所以我自动替代了自己的卧蚕， 感觉有点心酸了。 对啊，对啊。 别人有卧蚕，你有眼袋。 我有眼袋，我是冒充的。 嗯， 现在是，眼线是吧？ 对，就是眼线上面稍微的加重一点点， 在眼尾的部分。 对，让他的那个眼线和眼影稍微的往下看一下， 有一种楚楚可怜的感觉。 对， 嗯， 来。 你看，我们这个有一个听众，他说个人表示绿棕黑三色油彩一涂什么都解决，他指的一定是冰哥哥的那种绿棕黑。 绿棕黑 跟我是一款的哦。 对， 是 吗？ 嗯，春天气息嘛。 你那应该是野外气息。野外生存气息。 嗯，哎，现在是到眉毛吗？ 眉毛对于一个女生来说 很 重 要。 我觉得对男生也很重要。 嗯， 对， 眉毛会让你显得更加有英气，就对男生来说可能用眉毛打造出那种英气的感觉。 对， 是 眉毛会让人看起来很精神。 嗯， 因为在我身边，我觉得现在男生对于眉毛定期修一下眉毛什么的，其实可能因为有了女朋友之后就会更加的注意到这个问题啊。 你想说你想表达的是什么？ 什么大家都有女朋友。对。 我的女朋友就在这儿呢。女性朋友， 是 简称女朋友。 不要这么心酸好吗？ 好看那个，其实原来大家都说嘛，韩式平眉是一种比较简明的画眉毛的方法。但好像现在这个流行风向标又有点变化，好像眉毛不会做得特别的直了。 现在就是又就是流行总是反复的嘛。 嗯， 这个时候就会流行画标准眉。 嗯，标准眉就是会有一点眉峰， 对， 会有一点弧度， 对，照着你的脸的本来的比例，然后把你的眉毛画出来。 嗯， 哇， 这个就是一个画眉毛的一个 基础。 嗯， 因为标准眉是所有眉毛，就是都 非常适合的。 对，就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但是最基础最基础的一个标准眉。 小孩平常喜欢什么样的眉形？ 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眉形。 那你自己平常画什么样的眉形比较多一点呢？ 就会我会给他留一个眉峰吧。 嗯，那其实还是属于标准眉的范畴。 对， 嗯， 有一点点眉峰是会显得不太一样的。 对， 比较酷。 嗯， 是吗？ 而且这个眉形不一样，可以瞬间改变一个人的气质。比如说有些女生喜欢画那种剑眉，就是直眉加剑眉，就会显得特别的 英气 十足，帅气十足。但是像画那种弯弯的柳叶眉，就会显得非常的温柔。 嗯， 如果眉毛非常细的话，就是凸显她的女性气质嘛。 嗯， 对吧？ 对， 传统眉啊。 对，传统眉。 现在有很多人其实已经不太喜欢韩式的眉毛了。因为韩式的眉毛就是平嘛，主要就是平粗，显得这个妹子看起来憨憨的， 就是简明啊。 对， 俗话说的。 对，然后现在可能慢慢流行的会越来越往回走。 嗯，还有3分钟的时间啊。 好， 给我们骨头化妆师一个 这个限时作战， 对， 三分钟之内把唇妆和我们另外一条眉毛打造好。嗯， 我觉得这半边已经画完了，这半边春天的气息绝对是够了。 嗯嗯，已经有一半张脸已经春风洋溢了。 对，另外是有点就是这个寒意逐渐消融，也是也迎来春风了啊！ 给你鼓掌。啊， 有文采是吗？ 这个形容非常厉害。 哎呦，我的天哪！一不小心被你鼓掌了。 随着我们骨头的化妆刷这样一笔笔下去， 扫扫 寒意逐渐消融 ，春意已经跃上了眉头。 感觉下一步就是樱花瓣已经要飘下来了。 对，我们俩可以跳一个樱花舞。 你来，你先来。 啊，你就给自己挖坑了是吧？我这徒弟呢？ 你这是劳作舞是吧？ 我种樱花。 种樱花树。 是。 春天你种下一棵樱花树， 嗯，那也结不了果子， 也没有果子。 樱花是和樱桃是不一样的。嗯，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肉类说吃饱回来了，赶上 BGM， 你回来晚了，我们今天节目已经要结束了，所以下周您请早。 您看的时候，这个寒意已经没了，直接上春意了啊。 是的， 嗯，现在 最后一步就是 唇妆 的打造。 哎， 嗯，其实这个唇妆刚才骨头也说了，不会用一些什么大红色或者很浓烈的色彩。 嗯， 这个时候下意识又捂住了我的嘴。但因为我唇色很偏暗，所以我必须要用深一些的唇彩去压住它。 是这样的，比如说你唇色如果是暗的， 我们小孩辛苦，还是给骨头稍微离近一点好 吗？对，就比如说你唇色比较暗的话，如果做唇部遮瑕， 嗯， 就是会好一点。 嗯， 不过一般就是大家有点懒的话，可能就是也懒得做到那一步的话， 嗯， 我还是建议你就是把最深的颜色涂在就是中间，我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示范一下。 给大家示范。 我现在给它上的这个颜色是特别粉嫩的颜色， 嗯，是个打底色，是不是？ 对，是个打底色。 嗯， 哦，唇也是。 做裸粉的颜色。 对。 哦， 就是 比较，我以为就一层就可以了。 它这个现在颜色比较接近人本身的唇色，比较健康的， 就很粉嫩嫩的颜色。 嗯，但是不会太夸张，但是你要在唇部就达到那种立体感，还是需要用多种颜色来配合的。所以你看，画个口红就得用两根， 女生都是画家呀。 所以女生囤很多口红也是情有可原的了。 对，好多人就是觉得自己的口红快用不完了， 嗯， 你就多涂两个颜色，然后让它两个颜色有一些对比。 是的，那我们现在 是涂好一个底色了， 嗯，抓紧时间来涂 最后的冲击。 哎，哇，这应该是某热门色哈，不能说。 这是某热门色， 嗯，西红柿色， 对， 很好看的颜色， 稍微涂在中间一点， 在中间一点，你看一下就会有那种唇部很集中的感觉， 嗯， 有嘟嘟的感觉，嘟嘟唇，男生能理解嘟嘟唇吗？ 能理解， 好好。哎，哇，这才真的是有春天的感觉了。 嗯， 对，因为如果只用一个颜色的话， 嗯， 那个颜色的就是不太明显。 嗯， 然后如果妹子觉得，哎呀，我还是想让自己的唇看起来更颜色更艳一点， 嗯， 就可以用这种方法， 嗯， 做咬唇妆。 嗯，我看我们弹幕当中有这个妹子听众说，看了这个节目，觉得自己是个假女孩。 嗯， 那要好好学习，这个化妆也是属于必修课。 所以这期节目干货很多嘛，对不对？知识点要记下来 的。是 的。哎，嗯， 现在基本上唇妆打造好了， 嗯， 那我们最后等到， 稍等一下， 嗯， 我给它涂一个唇油。 嗯， 就是非常亮的这个颜色。 嗯，非常完美了啊。 嗯， 是的。 之后的可以给你展示。 好心急啊，好想看一下现在小孩的正面。 嗯。 待会儿让我们导播老师辛苦给一个特写哈，看我们的成品妆容什么样子。 好了， 嗯，好了， 哇， 小孩可以对着镜头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打造的适合春天的，又比较有二次元感觉，比较有少女感觉的一个妆容，就是这个样子了。 可爱俏皮简明， 可以看到就是整个脸上不会有特别多的色彩， 嗯， 但是以粉色为主， 是 就会有比较粉嫩的感觉，而且又比较清新，比较自然，不会给人感觉像冬季妆容那么浓烈 厚重哈。嗯， 对， 可爱简明俏皮， 对， 都做到了。 是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骨头和小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二位辛苦了。我不知道小孩有没有 B 站的账号啊？ 啊，有， 嗯， 我还真的有， 是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B 站的可以搜海兔兔子就可以搜到我。 嗯，是的，大家如果对，是不是有很多投稿？ 其实并没有，好多都是关于我们家猫咪的。 啊， 哎，那这个铲屎官们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对，铲屎官，我们来互相交流一下。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然后我们两位的这个微博的信息也都会在我们的节目预告里面有，如果大家对两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加他们的微博关注。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接下来节目是挑战新歌声，欢迎继续收看。 好的，那咱们就下周再见了，是不是？ 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 清明接地气，好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